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冬季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这是我们全天直播的最后一档一个半小时了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我是小丽。 我是孟群。进入到我们的燃在东京的特别节目体坛夜话的板块时间，我们在19号开始一直到8月9号东京奥运会期间啊，体坛夜话呢是21:00到22:30的一个半小时播出时间。 嗯，自从昨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大家见面之后，那这也是开幕式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天。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3块金牌、1块铜牌，成绩优异。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剑封喉，孙一文女子重剑绝杀对手，获得了今天的中国代表团的3块金牌。中国00后的枪手杨倩也拼下了东京奥运会的首金，侯智慧为中国举重取得了开门红。另外，男子10米气手枪庞伟摘得铜牌。 另外，王双大四喜呢，10人女足是4-4平了赞比亚，一胜难求。 刚才说的呢是3金1铜哈，咱们取得的奖牌。那刚才孟群说到的这场比赛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再来看其他的一些项目，像新闻组合，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一块乒乓球的混双的牌子，咱们能不能晋级啊？非常艰难哈，逆转晋级还不错。 嗯，大家也非常期待的一个成绩啊，应该说可以期待的取得更好的一个结果。另外呢，吴静玉复活赛失利，最终是无缘东京奥运会领奖台，这是跆拳道项目中国队的表现。 当然，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明天的看点，比如说明天您期待已久的中国女排将会登场哈，奥运也有很多新的选手将会亮相。节目呢，我们是按照时间来走，分成3个部分哈，每半小时一部分。那刚开始这一部分呢，我们先给大家盘点最新的体育消息，然后我们将会有嘉宾连线关注重点赛事。例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吴静玉哈，复活赛失利，这位老将啊，虽然是无缘东京奥运会的领奖台，但是来参赛就已经是英雄了。我们也会在大约21:50左右的时间来连线他的家人侯坤啊，也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老朋友。 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射击项目当中，杨倩呢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东京奥运首金啊，详会连线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在东京现场采访的来自新华社的记者黎德任啊，听他讲讲在射击现场当中他所观察到的一些比赛的细节，同时呢请北京射击队的射击学校啊前校长徐晓广徐指导给大家分析一下杨倩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射击的选手，他是如何克服现场自己心理的波动带来的精神的压力。 举重这块金牌，侯智慧的这块金牌呢，将会由咱们举重队的总教练张国正啊来给大家点评。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正在直播的燃在东京，今天哈、火热燃烧的一天来到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 恭喜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奥运奖牌榜， 奥运奖牌榜，我们刚才说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一天获得了3金1铜。就在刚刚哈、时间不太长 的时间之前，今天晚上在木章展览馆 B 厅进行的2020奥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中国选手孙一文通过加时赛决一剑胜出，11-10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二的罗马尼亚选手波佩斯库，获得冠军，非常不容易。这是我们中国女子重剑首次能够赢得奥运个人赛的冠军。在最后3秒的时候，波佩斯库得分打成10-10，就只能进入决一剑的加时了。孙一文真是绝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哈，一剑封喉战胜对手，我们最终获得了今天的第3块金牌。 因为有一细节很有意思，就是孙一文夺金之后呢，他的教练呢是一位外国人啊，这位外国教练呢看起来比弟子还兴奋啊，这个大声吼叫着在场边这个四处奔跑啊，而且过来把孙一文扛在肩上，看来这个还是这个个儿大力气足，最后把五星红旗呢给孙一文披上之后，也显得非常的兴奋。比赛中呢还一直用中文给孙一文进行指导和鼓励啊，这是一个双方合作的所获得的一块金牌，非常重要。 另外，今天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中，中国00后的选手杨倩扛住了压力，决赛251.8环成绩啊获得了冠军，这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杨倩也因此成为第3个拼下奥运首金的中国女子步枪选手。此前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当时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杜丽和易思玲也曾经分别为中国队拿下过开门红。还有一位中国参赛选手王璐瑶以资格赛625.6环的成绩排名18，无缘决赛。那么杨倩的东京奥运会之旅还没有结束，27号她会再度披挂上阵，参加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 另外呢，今天进行的女子举重49公斤级的比赛中呢，中国队的侯智慧是6次试举全都成功，以210公斤的总成绩，将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第一枚金牌是稳稳地握在手中。明天男子61公斤级和67公斤级的比赛呢将会陆续展开，中国队两位世界冠军李发斌和陈丽君将会分别出赛。 陈丽君男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中国选手庞伟和张博文出战，最终呢张博文是排在第6，庞伟拿到了铜牌，这个冠军归属了伊朗选手弗洛吉。庞伟是咱们北京奥运会的冠军，已经是第4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了。张博文非常年轻，1996年出生，这是他的第一次